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跟李菁都当记者，我们来采访一位医学急救专家，这个武警总医院首席急救专家，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分会主任委员李宗浩老师，欢迎您。 哎，很高兴啊。 对对对，因为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您在这个网上电视上就接受采访，确实我们大家很关心，就现在这个地震灾区啊，医疗抢救方面的这个状态，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一般我们把三天三夜，就72小时做一个黄金时代，就是抢救最 黄金时代， 就是过了72小时呢，倒不是说一定不行，就是这个存活的机会、抢救的难度就会增加很多。因为在正常情况之下，我如果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会构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超过三天三夜就有 问题，在正常情况下超过三天三夜问题也不会很大，当然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 可以达到5天甚至7天，个别人还可以达到10天。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三天三夜是在什么呢？是在一个压埋在这个倒塌的房屋废墟之中， 而且可能还受伤， 而且可能还受压，甚至是那个些重物啊，把这个什么大腿啊、臀部、肌肉丰满的地方压迫住。而且还可能这个呼吸很不通畅，就是这个空气很不好，就是所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生地震以后，他的心理上承受了一个种巨大的恐惧和压力。 这心理对他能撑持多长时间也有很有 关系。那当然很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三天三夜呢，我们一般来讲呢，尽可能在72小时之内把这个伤员救出来。所以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非常紧张关键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现在有些这个地方的这个连绵不断的阴雨，下雨也好，什么也好，气候有热也好，冷也好，潮湿也好，这些东西呢也很不利。这不利主要表现在这个感染的问题。感染的 细菌容易繁殖。 而且这个地震上的细菌感染跟一般情况下不一样。 有什么 它什么特点呢？ 它有特点。它是厌氧细菌。 厌氧。 讨厌氧气，不喜欢氧气的。它有两个大的这个感染。一个是破伤风。 破伤。 对对对对对。 一个是奇性坏疽。我是老是念白字叫奇性坏疽，其实就 炭疽的疽，一个病字旁一个且， 空气的气，奇性坏疽，这两个都是厌氧细菌造成的，而且呢，这种感染的机会非常多。为什么呢？这两类细菌都寄生在这个地面的表面， 地表上， 就很容易感染。 而且呢，这个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外伤很多啊， 对对对， 皮肤的这个保护到处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啊，因此这个感染的这个机会和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而且这两种厌氧细菌的感染的后果又是非常严重的， 致命， 死亡率很高，谈不到致命也差不多。 我是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一个国外的一个朋友给我传了一个邮件，他就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那个唐山地震吧。 李老师就是当年参加过唐山大地震 救援。我先说我的问题 啊，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那个阿姨告诉我说，我一吹哨，你们就藏到什么床底下、桌子底下，然后那个老师阿姨啊，天天告诉我们。然后我朋友给我一个邮件，他说我们受到这个教育是错误的，说是不能正好躲在桌子底下，而是躲在他旁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把这个邮件广为传发，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以后要怎么。所以我不太知道，比如我们要去遇到那个这样的地震的时候，怎么应该告诉我们孩子，怎么样防止，就是尽量避免他那个伤害呢？ 你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也是很多人都在问我。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专家这个在访谈的时候或者写文章也话，他们讲应该躲在这个床底下，桌子底下， 这种错误的， 这个从传统意义上讲的都是这么讲。那么我首先要讲一条，如果这个桌子很结实，这个床非常坚固，在当时无法可躲的情况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的办法。但是近些年来呢，有一种新的理论叫三角理论。这个2年多以前，美国有一个救援队长科比队长，科比他是号称为世界上救人最多的一个救援队队长。 科比队长。 科比队长，他呢正好这个中国灾害防疫协会啊， 他们有个举办了一个国际讨论会，那么他呢做了一个，请他到中国来，他做了一个灾害防疫这个，因为他参加了911，他参加911的那个救援头衔。实际上地震那个灾害跟这个防盗污塌跟恐怖之间那个 差不多， 大同小异吧，是吧？这边。 那么它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它这三角理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选择在你的房子里边，因为我们第一个概念要讲清楚。就发生地震以后啊，不要怎么跳窗瞎跑。那不必这样做，除了你在一层，出去很方便。一般情况你不要瞎跑，因为时间就是十几秒钟时间。所以三角理论，你赶紧在你的所居住的条件下找一个房间比较小，这个墙承重力比较好的一个。承重墙的这个角， 比如洗手间， 哎，对，比如洗手间，这个三角的地方 啊， 你去躲在那个地方。 承重墙， 承重墙，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所以倒塌相对讲倒塌机会比较少，同时呢， 面积不会很大， 面积很大，面积不会很大。你倒在这地方一倒塌，你在里边这三角，你在里边正好 形成 一个 庇护 空户。 对，刚才您还谈到一个就是截瘫的问题， 对， 这几天我们也看到，就好像很多就是截瘫， 而且截肢， 对，而且我看到就是您接受采访，好像反复谈到就是该怎么样把人往外抬，这个东西对他截瘫的这个病情都会有很大影响。 为什么呢？就是地震主要是防倒卧塌吧， 对， 一种直接的打击，是吧？一种沉重的一种机械性的打击，很力量很强，那么造成骨折还很多。那么其中呢，这个被我们的那个脊柱啊， 脊柱， 那从颈椎开始脊柱这个损伤，可以说是发生率非常高。 嗯，对。 那么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必定还是少数。就是一下子造成你这个脊髓重大的损伤，然后脊髓损伤致命性的，我马上造成你截瘫的是有，但不是说非常高，发生率非常高。相当大一部分截瘫这个伤因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我们在救护它的过程中。方法 啊， 你比如我们这两天在看那个，有的人从这个废墟中把它拉出来， 对， 这是大有学问啊。我们怎么拉出来呢？最好的办法啊，当然我讲的也可能理论性比较强一点，你最好拿一块脊柱板插到里边去 啊， 这样拿出来的话， 让它的脊柱是直平的， 对，平直的出来 啊， 这是大大的减轻了那个截瘫的发生。 哦，就有本来不会变成截瘫，但是因为拖的动作不对， 这个然后抽出来以后，抽出来以后也可能当时没有担架背着它，也可能找副懒担架，甚至有可能找上棉被，找个毯子放在地上，把这个双眼放在上面，放在上面以后呢，四个人一人拿个脚，这么一抬一抬， 对，我看那人都是成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形状，把脊柱的歪曲度大大的增加，同时再加上颠簸。使得本来受损伤的脊柱雪上加霜。 看来还是要讲究这个科学救援， 科学专业性。 对，这我不由得想起刚才李菁还说到一点，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志愿者进到灾区， 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很关注这样新闻嘛，然后最近几天新闻就是大量的志愿者啊，他们自己自发到灾区，我觉得作为我们看当然是很感动，但是另外我可能就是很坦率的也想问一句，就是他们是不是因为好的意愿不一定就带来好的结果？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也在说嘛，他就说因为大量的志愿者开车从成都啊，甚至从北京，因为我周围就有两个朋友在告诉我，他们就开始去了，那然后大量的造成拥堵，那个灾区的那个就是说受伤者运不出来，那外面的物资运不进去，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要相信这个组织上的，就有组织的救援是更有效的？那么比如说这些志愿者，他们会不会就是对这种救援他们的这种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也想问问李老师。 我觉得你这问题也提得非常重要，因为最近不是你一个人，很多人跟我讲，这个救援。从一个方面我们是发扬人道，友爱，关爱，这是非常可贵的，也非常重要的， 是吧？ 这个我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美德吧， 对，很感人。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从这种热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但是一定要科学救援。那么我也就说句实在话，大家都尤其现在道路也不通，这个灾情也比较复杂，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不一定要都要去涌向那个地方去，是吧？要科学救援，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经过了一些培训，但是我也很坦率讲， 我们现在有些培训的很不规范，很不标准。你比如你培训，你这师资啊，你这老师啊，说我这人经常得罪人呐， 啊不是说我就是水平高，我毕竟在这个行业里从事了那么多年， 讲真话就好。 这个你的你，他说我们现在培训了多少护士啊？培训了多少的这个心肺复苏的人啊？培训了多少的急救员呢？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教学大纲是什么？你培训人的师资的资质有没有？那都是问题啊，是吧？ 这救援人员还是专业化， 不是说你拿到一个证书就行啊。所以这是，因此这个问题要恐怕不是咱们一计划两计划，将来这我该。领导同志也好，跟什么各有关部门都建议，他们都很支持我，但落实很困难。我跟台长，因为我爱看你的节目， 对对对， 我跟你说， 现在那边的情况啊，也是有一存在一定的混乱、 对，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所以我想呢，我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我觉得要科学救援，同时也我站在你刚刚讲的话，我们还得有组织的统一安排，否则你跟人家帮不了忙，添乱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我们还看到好像在灾区啊，四川那边好像已经喷药水了，这种很多人担心这种防疫啊， 说大灾之后有大疫，我不知道这现在这个医学问题在这上面有没有解决，已经彻底解决了呢？ 大灾之后有大疫，从理论上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一场破坏性的地震，同时必然要把你的正常的公共卫生设施也破坏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吧。 是 这个下水道啊，就是我们农村的条件差的话，你毕竟什么厕所啊、粪便的、包括牲畜的粪便、垃圾等等等等嘛，已经就乱了。把水源的污染、食品的污染、饮水的污染，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知道，就是我看这到处如果喷洒了这种消毒药水，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居住在叫地震棚也好，临时这个住宿也好，这个地方首先要注意公共卫生。因为你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居住条件，临时紧急的情况这样，而且很多人都拥挤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公共卫生。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几年来，尤其2003年 SARS 以后啊，我们国家对这个公共卫生这个各个方面体系的建设，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CDC 吧，疾病控制体系吧，他们搞得比较，我认为是比较成熟了。那么这方面呢，有专业人员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就是灾区的灾民要必须配合。你单靠你这洒在药水弄的什么？ 怎么配合呢？ 怎么配合？对呀、 配合的话，对，那具体到这个地区来讲，那肯定有些要求啊，对吧？你比如说说起最通俗的话，不能随地大小便。你不要看这句话好像很普通、很通俗， 是是是。 这个灾区这个东西很， 你现在多少人露宿街头啊？就在外边。 那不要随地大小便，这是很简单一条嘛。另外吃东西，你谈不到洗手不可以。那么在卫生条件没真正解决好以前，那么我想啊，这是我可能是一个，你的饮水、喝的水、吃的东西，那恐怕都是要外边来引进来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地震发生以后，重大的问题啊，什么发生有没有地震啊等等，要按照政府发布的、政府提出的要求1、2、3、4、5去坚决去执行去。 那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看新闻，因为现在就是遇难者很多嘛，现在处理遗体肯定也是一个问题。那我看到新闻，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残忍。我见过一个人写，他就说发现一个遇难者之后，他拍一个照片，可能留个资料，未来有人认领，然后之后马上就可能就处理掉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惯例啊？比如说在什么印尼海啸什么，这是不是处理遗体的一个必须一个方式呢？就虽然显得残忍，但是必须是这样呢？ 我因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印尼海啸是后来无法处理了，那只有这么个办法，集中处理了。这个没办法。 唐山地震呢？ 唐山也是的，那个时候的跟现在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时候一个呢，那时候季节7月28号， 盛夏 季节，所以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那么具体当地怎么处理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倒有一条，这个时候还是以公共卫生 为重， 是啊，你这个是， 这个尸体腐烂，我也曾经跟这个唐这个我们的印尼海峡救援队的同志们就跟他们聊啊，就这个，我说我们的医生啊，不要认为急救啊就是什么处理肠伤啊、处理骨折啊、就心肺复苏啊，你没有懂得公共卫生，你没有懂得尸体怎么处理。我并不是让你去处理尸体，但是你要懂得应该怎么处理尸体。为什么呢？在你脑子里边要这些都是容易污染环境，造成 水源 污染的一个重要方。 你像我们前线回来的记者已经说，他们到了某个镇上啊，都闻见那个尸体的味道就是弥漫。 对啊，这是这个尸体的味道，还有动物的尸体的味道，人和动物都有啊，是吧？还有整个的公共设施的破坏，所以臭啊，味道很厉害。另外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急性坏族，急性坏，急性坏居， 急性坏居。 我这个浙江人的口音很，他这个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腿肿得很厉害，肿得都发亮的，发出个恶臭。这个恶臭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有一次我们那儿收了一个病人，当时化验还没出来，说怕是急性坏居吧。我说那你赶紧，我是院长嘛，说你先去闻一闻的味道。我说我可以跟你们这么说，只要我一闻到这，我马上就给你判定是和不是。 我等我气味特别特殊是吧？ 等我这个房间门刚打开，还没见到病人呢，我说这肯定100%。这味道非常叫恶臭。 恶臭 。 那是不是就要截肢？肯定就要。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将来面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唐山一个地震啊，是一种综合的， 对， 内科、外科、生理、心理、病理等等等等嘛，包括临床的和预防医学的、意外急救的，包括灾害医学的凸显的，是一个综合的。 所以是整个对公共卫生的一个整个的考验。 就是李老师，所以现在讲理念嘛，就是您当年这个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我注意到你说就是这么多年来啊，实际我们的这个抢救地震灾害的抢救理念也产生了变化。 对。 但是这个理念呢，我看到您所说的，我觉得倒没这么想过。它理念变化之一是什么呢？先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 对，很重要。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是。切身的体会，现代社会啊，用我们政府讲是以人为本也好，构建和谐社会等等，你不管怎么样，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已经发生了，你只能，你也不要，已经死了，你无一天之力，已经死了。那么我们抢救人员首先一条，必须保护好自己。你如果自己都保护不好，那你怎么去抢救别人呢？那保护好自己并不是说起我贪生怕死，我所谓保护好自己就是我用科学的理念、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技术、科学的装备来保护好自己，同时我也是用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技能、科学的装备来保护被我所救的人。 我想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 SARS 时候的一个代价， SARS 时候很多很多 医 院都是医护人员，就是他们不会保护自己啊。也不是说不会，可能没有，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 好 自己就是同时也是保护好对方。 对， 只有保护好自己，在我能力在抢救别人呢。 所以真的是就要呼吁前线这个救援人员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 命安全。不要自己觉得我怎么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一讲。 我先就想，因为我知道李老师经验特别丰富，就您参加过几次特别大的这种叫抢险救灾吧，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们76年是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灾难，那么过了30年之后，就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进步？从技术上，从理念上，我们总是应该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我们总是应该有进步的吧？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从积极面上来讲，我们有哪些进步了呢？ 我觉得啊，这个如果没经历过几次没有进步的话，那也是说句不好听的， 太悲哀了， 也太悲哀了。 对。 那么我认为这个进步呢，第一呢，我们2004年我们国家制定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议案，各种的应急议案，它是分成四大类。我们国家自然灾害一类，就像包括我们这次地震啊、洪水啊。这个气象灾害等等嘛，泥石流啊，第二类就叫事故灾难，就煤矿里边的塌了是吧？第三类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说 SARS 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第四社会安全。 嗯， 那么这四大类呢，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就咱们国务院制定这个应急宴，后来这个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常务会上通过这个，而且通过了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宴，这样的话你有迹可依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去年我根据这些应急宴发布了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哦，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 哦、 你看我这次，哎、你看我们这次有这次有进展，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理念有，但是现在不是说很好，至少这个刚才救人的理念有些改变，救援的知识和技能也有些发展。 嗯， 啊，这些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您像您觉得现在这个到现在为止进行这个医疗抢救工作哈，有什么急缺的？就这现在有很多人想帮忙， 对，想帮忙， 但不就你缺什么呢？是缺药啊，还是缺什么？这个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当务之急呢？ 我总体感觉，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现场的抢救场面，就缺少那么急救板，好像这么差，当然也有，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把它救出，安全的把它抢救出来。 对， 这个我已经通过有关部门让他们送了一点，是吧？另外呢，现在这个器械的问题，现在因为很多导入不通的话，这个现，但是我想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李老师，我周围的很多同事什么，他们都要去献血，但是呢，血站告诉他们现在处理不了，因为那个他们库容量有限。但是很多人又特别热情，那您觉得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就对这些， 那就等待吧，不要紧的，因为什么呢？有大量的外伤，必然要做大量的手术，做大量的手术必然需要相应的充足的血。 嗯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献血的热情很高。 对对。 这个那我总体来讲，这样的灾害应该在政府的有关部门的统一的发布的下，我们来逐步逐步来做这件事。这不能乱，这个不能 它有效率、 啊。有效率。 对。但是我觉得在前线啊，就是我听我们的记者讲啊，有的那个压在楼板底下，医生都没法把手术刀。把那个递过去，让这个他自己锯自己的腿。哎呀，听得我们都 是、啊、是、啊、是、啊，这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一次大地震啊，从我们国家的救援上有。